國會議上表示，永遠不稱霸、不擴張，期望是一個真正改變的開始。台灣有決心維持兩岸的穩定，但是並非台灣可以單方面承擔，而是雙方共同的責任。天氣方面，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是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正午時分，本港大部分地區的相對濕度下降至 60% 左右。位於南海南部的低壓區已經增強為熱帶低氣壓。在中午12點，那個熱帶低氣壓集結在現港之東南偏東大約65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移向越南中部。另外，在中午12點，強烈熱帶風暴燦紅集結在大阪之東南偏南大約290公里，預料向東北偏東移動，時速大約16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天晴，下午乾燥，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下個星期中期有大雨和強風。現在氣溫29度，相對濕度 6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玲首先跟进翻两宗坏车啦，咁就系较早前咧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狮隧口第二线嘅坏车亦都拖走咗噶啦，不过车龙咧仍然有待消散，龙尾排到星河名居。咁另外咧较早前坚拿道天桥落坚拿道东嘅支路近湾仔消防局嘅坏车亦都拖走咗，唯一行车线亦都已经解封，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在隧道方面，洪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大排到管道出口。洪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去到模糊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车龙排到接近东港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欣怡花园。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北架山花园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碧华阁；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加道里道一段仍然都系车多，龙尾排到九龙城汇算处；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近南边围汇算处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彩堤。最后卫生署提提你，酒精会影响你的视力和动作协调能力，所以喝醉酒就千万不要驾车啦。回来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喐一喐， 由 Radio Two 策动， 迎接香港一零一九， 二台喐一喐。 喐啊， 喐啊！ 梗系唔喐啦！ 日头唔喐，喐去夜晚。 一生都匆忙，唔喐就最好啦。 新星新意一零一九，台喐一喐。 劏房租务管制研究工作小组正进行有关劏房嘅研究。无论你系唔系住喺劏房，我哋都好想听到你嘅意见。工作小组会做调查，访问劏房户。十月仲会举行公众论坛。有你的参与，我们可以听得更多，了解更深，掌握更准。详情请浏览运输及房屋局网页 www.thb.gov.hk。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摩莉、迪神、施培、 陈上司认真做。 Hello， 又到礼 拜六啦，呢度系陈上士认真做。直播室入面咧有迪神啦，有师培啦，仲有恶魔呢喺度。 Hello， 喂，我想话咧，你哋冇即系之前师培讲完之后，我有心喐嘅。就係、是、book 酒店， 哦、因為實在有太多嘅優惠啦。咁當然啦，即係都要自己衡量一下，究竟誒邊一間抵啲啊，或者會唔會有好多條款去規限啦、啊？ 不過都真係嘅，因為咧，我見到咧，我身邊好多朋友咧，佢哋都陸陸續續已經 book 咗酒店，例如咩咧，慶生啊，例如啱啱想俾個驚喜另一半啊，自己生仔生女啊，照超聲波，近年好 hit 呢樣嘢， 嚇，照超聲波都係酒店， 照完超聲波，跟住就攞嗰個答案，跟住咧就整咗啲禮物，同埋整咗個沙蛋糕，就叫自己嘅另一半。卜嗰個沙蛋糕， 但冇理由卜酒店放去卜呢嚿嘢噶。 咁我唔知啦。 搞一間 party room 揾埋啲 friend 一齊噶。 唔係有啲係真係兩口子嘅，兩口子咧 book 間細房，然之後就希望俾另一半咧知道究竟自己係仔定女。咁好多都好感動嘅，通常都係女仔，即係唔係話通常啦，應該都係女仔俾男仔，因為女仔係第一個知啊嘛。 但我哋意思即係話，其實佢又未必會咁樣 book 間房咁無聊啫。 唔係，我就話我身邊有 friend 係真係做呢件事。 係，筆值比較多。 係啊，筆值多咯，有錢啊咁人哋。 係，除咗呢一個。之外咧，其實咧有好多嘅優惠，其實而家都已經冇乜嘅啦。因為我即刻撳嘅時候，我發現過咗中秋之後已經冇乜啦。 完啦。 又唔係完嘅，少咗好多咯，比之前。 O K。 咁好啦，咁啊，除咗呢個之外咧，咁可能咧，大家咧都會好關心一樣嘢，就係、是、雖然唔可以係即係搭飛機去離開香港去旅行啦。喺、其實唔同嘅酒店都係只係想務求有一個感覺、就是，就係哦 book 間酒店好似去旅行嘅感覺，但係大家都會擔心嘅，我自己都會擔心，喂嗰間安唔安全㗎？會唔會啲人清潔得唔乾淨有菌㗎？ 而家擔心攝錄機啊！ 咩啊？ 而家啱啱攝錄機多啲啊！啲人會唔會有 cam 噶？會唔會有暗藏 cam 噶？ 呢個應該只係嗰啲公寓或者你 book 嗰啲叫咩啊度假屋嗰啲先會啫。 幾年前咧，有啲嘅網上面咧，真係就走咗一啲片咧，就係、是、話普通酒店有啲人都藏咗 cam。 貴嗰啲酒店都 有有啲係因為不論任何酒店，咁有啲係公開唔公開，但係有啲調查就話發現咧，原來真係有啲即係鋪頭啊，有啲公司啊唔係咁乾淨，就做咗啲咁唔好。 不過你知唔知你講呢一樣嘢咧？我有陣時咧 book 啲酒店咧，即係去旅行嘅時候，咁可能住嗰啲四星級或者感覺上面唔係太新淨嗰啲咧，我匆匆阿梁，我突然間見到佢個係咪叫抽氣嗰個？ 哦，係啊，係啊， 跟住之後或者嗰個花灑，即 係簾篷 警報嗰個氣嗰個位啊，凸起喎。跟住之後咧，有陣時咧嗰啲假天花會爛咗或者凸咗出嚟嘅，因為你嗰間酒店比較舊啊嘛， 舊失修啦。 跟住我就會喺度望。会唔会有人摆啲 cam 喺度啊？即系我会喺度，我会喺度迎住。 啱噶，啱噶，你真系要有警惕嘅，因为咧，我有一啲朋友咧，系特登喺网上 download 一啲俾钱嘅 app 咧，专系 scan 究竟间房有冇 cam。 但系好似话咧，我之前睇个报道咧，呢啲 cam 咧，电话嗰啲好似未必清楚，最好嗰样嘢就系唔知咩。红外线 sensor 啊嘛，但系你好人好者点会拎个红外线 sensor 去啊？ 所以我哋 咁嘅嘢啊， 咪用 app 咯，唯有。 咁除咗呢个大家要谨记之外咧，头先都讲啦，干唔干净，即系最近，即系平时都已经好紧张噶啦。咁啊，呢个疫情嘅时候更加紧张啦。咁之前咧就喺美国咧有一个嘅电视台啊，佢就做咗一个嘅暗访啊。咁佢就做咩咧？佢就系想 check 下疫症期间啲酒店有冇做好一啲嘅清洁嘅工作。咁咧佢就喺纽约啊曼哈顿嗰度咧就揾咗三间。貴價酒店，我睇過啲名嘅，係真係貴價酒店， 即係出名大嘅， 出名嘅連鎖式嘅，咁跟住佢就話咧，其中咧佢發現咗咧有一啲驚人嘅事， 有咩驚人啊？ 發現咩 首先係咩咧？佢話喺其中一集嘅節目入面咧，咁佢就扮咗個住客啦，咁跟住之後咧就入到去嘅時候就 check 下間房乾唔乾淨咯，咁佢點樣 check 咧？就係佢咧喺個床單嗰度咧就噴咗一啲冇害帶又容易清潔嘅噴漆，係啦，即係我估係我哋以前平時玩於隱形藥水嗰啲啦，我唔知係咪嗰啲啦，跟住咧個噴漆上面咧就寫咗自己嗰個節目名嘅 logo， 咁跟住咧。呢、這個肉眼咧係睇唔到嘅，因為頭先我哋所講隱形藥水啲 friend 嚟噶嘛，要喺紫外光之下先至可以睇到呢一、這個嘅logo， 即係佢噴過嗰啲嘢。結果記者咧喺呢、這個即係個主持人啦，佢喺退房嘅之後咧，隔第二日佢再 book 翻同一間酒店，佢就講明話我要住同一間房。 哇！ 跟住結果發現個 logo 仲喺個床單度㗎， 即 真係冇洗過， 即 係 個節目係啊，個節目嗰、那個那個名都仲喺個床單嗰度啊。 嗱呢一個咧，之前咧有網上，我唔記得咗係一個節目去 check 啊，定係啲人自己走去拍片睇啦。咁咧佢就解構咧就啊唔係啊唔係自己睇啊，係真係有啲阿姐講啊講翻出嚟啊，佢哋點樣去執房啊？佢哋其實唔係換床單嘅。平時我哋瞓完咪巢掹掹啊，起飛曬出嚟嘅，佢即係摺翻落去，然之後攞個掃咧喺個面度掃翻靚仔啊，掃走啲塵啊，咁就抹完噶啦。 幾耐先洗一次啊？究竟？ 所以啲枕頭咧，我係驚噶，我一定會鋪。以前啦，我咪話我好中意聞到自己陣味嘅，我懷疑可能一來我認住可能污糟咧，所以我一定要攞件衫去聞住自己陣味去瞓。啲人可能笑我話怪癖啦。咁我感覺上面好似安全感啲，冇嗰種即係我會突然間好唔開心。開心或者我會迎住， 好似小朋友咁咯。 係啊係啊，咁而家大個咗咧，我鋪兩張紙巾上去咯。 而家都係㗎。 係啊，我連我屋企而家我自己張床我都會㗎。 唔係好污糟咩？你屋企張牀？ 唔係啊，因為好衰嘅，我成日夜晚瞓覺搽個 cream 咧係好潤，潤到係黐粒粒，即係即一搽即刻擰曬嗰啲嚟嘅。咁跟住之後，所以咧我就會係攞紙巾，因為我就諗住挨住嘅時候咧就會冇咁感覺上面冇咁污糟。快速講埋頭先所講啲三唔係話三間酒店嘅、酒店。入面有两间冇换到床单嘅，贵格五星级酒店啊，讲明。跟住之后咧，有其中一间咧，佢只系换咗一个嘅枕头袋，因为三间都冇换枕头袋。 哇！即系前一个瞓完之后咧，你第二个入去咧，其实都系瞓翻同一个枕头。 所以你哋唔好再怪我落揽住自己张被或者揽住自己件衫，闻住自己去瞓觉啦。我被你击倒，梦遇见你就放。管它暴雨狂风，我们一起走。就算雨下得再汹涌，有你有我还有梦，在某个角落，在某个星空，在哪里闪烁。谁不曾做了又做，却一错再错，谁不曾爱做梦，别偷偷摸摸，却不曾计较眉头，每当我快要发愁，才紧要关头，是你在此感动我，你的青涩懵懂，在我眼中放了静止那道彩虹，我的人生之中被你叫做梦， 管它暴雨狂风，我们一起走。 爱是一场空，有你有海有梦，在哪里哭过，在哪里笑过，在哪里闪烁。我们一起做梦，一起逆着风，管他暴雨狂风，我们一起走。就算雨下的再汹涌， 星期六下午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魔莉的神师培，寻常事认真做。 美国的节目主持人都测了几样东西的，我现在都有点惊，但是其实一直大家都知道是污糟的， 是不是 鬼啊？是什么呢？不， 我又污糟嘢啊！ 主持人冇测到呢样嘢，系啦，可能佢哋反而觉得惊污糟多过惊鬼，所以就想测污糟嘢啫。今次咁佢就话咧，佢就测咧呢个遥控器同埋嗰个冷气，因为呢两样都系我哋经常性会接触嘅嘢噶嘛。成日都讲话，其实全间房最污糟嘅就系嗰个遥控器嘛。跟住咧，佢就试下攞个荧光剂啦，跟住之后咧，只需要用纸。濕紙巾咧，一輕輕鬆鬆一抹就會乾淨嘅，就可以抹走一啲嘅熒光劑噶啦。咁但係咧，佢就噴咗落去嗰個嘅遙控嗰度啦。咁啊睇下究竟有冇人就真係抹過，咁啊只係需要簡單濕紙巾抹過嘅啫。但係結果發現。都是冇， 哎呀，连床都冇啊！那个遥控器点会抹啊？即系你床已经是最基本，我觉得你一定要啊，每一次见到咁乱，咁你一定要执翻齐啊，或者换嘅嘢啦嘛。咁遥控器都唔会换啦、 啊。我反而想问咧，就系个厕所板，因为男仔同女仔始终唔同，男仔可能用厕所板，咪即系用厕所板嘅机率真系少啲啦，除非你开大咯咁样。咁你少系唔会坐噶嘛？咁但系你哋去酒店会唔会就咁就坐落去咧？ 我会坐， 会坐嘅， 会坐， 唔怕污糟嘅。 怕噶， 因为你想想床单、床铺、冷气机、遥控器呢些都不会抹啦，厕所板点会抹啫？ 一定不会啦，但是我而家想想下，我都会坐噶。 系啊，跟住唔系，不过我会点呢就是虽然即系我住嗰啲都感觉上面都系即系有保证啲啦，但系都会有惊嘅一面，因为咧都成日都听过头先的神所讲啦。跟住我会系揾纸巾抹咗一次先，等佢即系起码即系虽然我都系呃自己噶啦，因为斋滚干嘅纸巾抹咗一次先，咁但系我都会。即是感觉上面安乐啲咯，不过而家咧，即系比如呢个而家个疫情啦，咁我都话之前同屋企人去住酒店嘅时候。我会带埋嗰支喷嘅消毒嗰支咧，我系全间房喷晒枕头啊、被啊、被入面啊，跟住之后又会厕所啊，所有嘢喷晒先咯。 呢个都会， 每次一喷喷咗成支咁。 因为我 夸张， 我上次去即系东涌玩咧，我都系喷噶。同埋咧，你会下意识一入门口咧，以前我系可能除鞋就咁就行噶啦，我会喷一喷地下先咯。 我地下我都会尽量喷少少，但系我发现喷唔晒，因为点解咧？ 太大。 哇！成间房啊，好似搞殺室，我就係嗰只室咁咧，公道啊，就咪 好勁嘅。 同埋噴完都冇用啦，即係佢本身個地氈實在太污糟，你噴完真係。 但你個心理好啲嘛，即係你都係你所有嘢都係過自己嘅啫嘛。講真，佢抹有幾污糟你又唔知，有幾乾淨你又唔知。 所以你要著佢嗰個拖鞋咯。 呢個我會著。 呢個我都著嘅，我會著嘅。 但我衰有陣時咧，趕住跑落。即係喺張牀度跑落地下咧，我仲執撲。 你總有三四秒係踩到地下㗎。係 啊，好啦，咁啊，除咗呢個之後，頭先都講啦，遙控器裡面最污糟咧係中間嗰個位啊，即係較大細聲嗰個位啊。你睇到咧係即係用紫外線一發，即係一掃嘅時候咧，你睇到就係中間即係吞台啊， 撳得最多啊。 係啦，同埋較大細聲嗰個最嗱最污糟嘅。跟住另外啦，冷氣嘅話係全部掣多。 哇！ 全部掣都系冇抹过嘅。好啦，咁啊之后啦，最后佢又做一个手印测试。个手印测试就系、是主持人咧就喺个茶几嗰度啊，攞一啲嘅荧光剂，又系吸一个手印喺个茶几上面啊，睇下咧嗰个嘅工作人员啊，清洁人员有冇咧就执好嗰张台。咁跟住结果发现都系完整无缺噶。 保留得好好喎， 系啊，所以即系有好多时就系你住过嘅就一定会留低嘅痕迹。 冇错，不过我估其实佢会定期清洁嘅。如果咁样讲咧，即系应该唔系每一次用完都有清洁咯，或者佢可能就咁喷冇逐个地方抹咁样咯。 系，咁咧跟住亦都有咧，之前咧已经有好多成日都讲话，好多人都 check 就系讲话边啲嘢系最污糟噶嘛。咁啊，快速讲下啦，其中一样就系床单同埋毛毡，因为唔系经常性都换嘅，咁啊亦都暗藏咗。好多嘅床室啊，隨時會跟咗你翻屋企。 我都係帶自己毛巾嘅，我唔敢用酒店毛巾。 有啲人話抹面嘅話就唔會用酒店毛巾咯。 你沖涼抹身咧，有啲位置你係會驚噶嘛，驚有菌啊。 都係，但係毛巾一定有洗啦啩，即係好簡單啫嘛，成條毛巾擺落去嗰啲中央嗰啲清潔器嗰度。 個手就係嗰個遙控抹一抹嘅咋，一下啫嘛，咁佢都唔抹。 但係你毛巾你全部擺完地下，佢真係要。你濕咗之後要整翻乾，咁應該有洗過。 都係驚嘅。 我會就好似阿思培咁咯，我塊面就用自己嘢嘅，係、個身咧 就算啦， 係啦，就用佢個印乾佢就算啦，係仲要係輕輕印過咯，係、啊，因為我都覺得 係啦， 唔好抹得好細緻啦。 第二熱水壺或者個水杯，水杯我而家咧都真係會洗過曬先噶。咁、水壺咧就係我媽好好嘅，就如果煲水，我盡量叫佢哋唔好煲，除非我哋真係要煮杯面啊嗰啲啦。如果唔係嘅話咧，佢就會晾過曬先，即係一定要煲咗一次，倒咗啲水先再煲第二轉先用。 水杯我見過唇膏人。我 嗱 試過兩次好奇怪好核突嘅，第一次有唇膏人，第二次聞即係飲用嘅時候咧，聞到有臭口水味。 哎呀，好核突！ 你真係索啊！ 你控埋佢，咁你想飲你會索到噶嘛？臭口水味咯， 真係冇洗過咁 啊！ 跟住之後啦，另外就係木架或者行李架，佢話因為亦都係啦，好容易有床室、木室，成日都講嘅，所以大家都要小心啲。但反而 keep 我唔擺落地氈嘅，因為我成日以為地氈先有室，但原來佢而家話木架都有室咯。好啦，咁啊，跟住之後就頭先所講毛巾啊嗰啲啦。我咧睇過，另外咧有篇嘢有講過咧，就係話有陣時咧，我哋走嘅時候 check out 啦，咪做好心幫人哋執翻好曬所有嘅嘢嘅。原來話唔好噶， 點解啊？ 例如啲杯啊嗰啲咧，如果你擺翻喺原本嘅位置咧，你飲完之後擺翻喺原本嘅位置， 佢當你冇用過。 係啊，佢就以為你冇用過，跟住下一手就慘啦，即係可能頭先你個唇印就係咁咯。跟住佢哋就唔會執噶啦。咁所以佢話，如果你用過啲嘢咧，你可以整亂少少，示意話俾佢聽你有用過。不過你擺喺同一個地方，即係等佢方便知道。哦、你用过呢样嘢，呢样嘢系冇用嘅。 我即刻谂起你去食泰国嗰啲菠萝炒饭咧，啲人成日都话嗰个壳咧，你一定要整烂佢，如果唔系佢翻用噶嘛。 系啊，啲椰壳嗰啲都系噶嘛。 系啦， 系啊，所以我就觉得即系大家咧，即系都明嘅。我都系一个平时好有手尾嘅人，但系我听完呢个报道之后，我尽量咧即系唔会执得太干净噶啦，因为我惊下一家遭殃啊。 相信未来不记恨，如一脸倦容，放心靠近。或有一刹感觉没有我，霎眼一切可以很清楚。别说分开，你别说分开。哪里有些感情无疮疤，谁敢说下夜幕乌鸦刮风沙，静默后刮风沙，河流跨过高地皇帝话，谁稀奇感情无疮疤，怕不怕唯望与你躺下，聆听内心的变化。 提一提你啦，而家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咧现正生效噶，咁啊而家温度28度，相对湿度63%。今日天气几好，唔知道你系咪喺外面听紧我哋嘅节目咧？稍后咧转头翻嚟咧，继续有寻常事认真做，唔好行开啦。 眨眼一再给你笑惊喜。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清晨拘捕四男五女，怀疑他们协助十二名港人非法越境。被捕人士年龄介乎27至72岁，包括前议员助理，部分人曾经因为反修例事件被捕。警方說仍然在調查9個人有沒有幫助其他人士潛逃，不排除再有人被捕。被捕9人有不同分工，包括船主、提供資金和安排偷渡前的交通住宿，安排他們到台灣後的生活，協助他們逃避在香港法庭審訊和阻礙警方合法拘捕。警方在行动中搜获50多万现金、几部电脑和手机，亦都有金额为几十万元的船只交易单据。至于偷渡费用，大约是几万至到十几万元不等。另外，社民连证实被捕的人之中是包括立法会前议员梁国雄的前助理唐远清。本港今日新增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当中3宗是同其他个案相关的本地个案，以及3宗是从印度抵港的输入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今日不设疫情记者会。至今本港累计有5175宗确诊个案，3宗本地个案包括一名55岁居住在葵涌残疾人士院舍国宝之家的男子，国宝之家至今有13名院友确诊。另外，政府今日起将会陆续在湾仔、葵青、九龙城和油尖旺区设立临时检测中心，为市民提供自愿检测。在湾仔的临时检测中心，有市民到过有员工确诊的帝苑酒店意大利餐厅用膳，担心感染所以来做检测。因应近期有在港的泰裔人士确诊，当局在九龙城为区内泰裔人士派发检测样本樽。香港大学学生会表示，港大校舍事务委员会昨日拒绝学生会延续管理大学街上层摊位的申请，校方朝早清拆连农场，对此深感遗憾。学生会认为校方拒绝申请含有政治考量，强调连农场展现港大的言论自由。即使多次遭到破坏，同学亦都无谓地多次重建，捍卫表达自由。学生会又不满特首林郑月娥早前所讲，教育局会了解大学计划点样落实国安法要求，如果学校没有能力落实要求，将会由执法机关处理，形容是威逼大学，削减学生的言论自由。

当你收到一啲提出奇怪要求嘅短信嘅时候，唔好对方叫你做啲乜嘢就即刻应承，一定要先核实对方嘅身份。有时我哋会透过短信收取验证码，呢啲验证码唔应该透露俾其他人知。另外，不法分子仲会用伪冒嘅网站去误导你，等你以为佢哋系知名机构，想你透露个人同敏感资料。所以，对于短信当中嘅超连结都要望清楚，唔好乱揿啊！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播成 二台通识六十秒。 逢星期六下昼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魔力的神师培，寻常事，认真做。 Saturday，Game On。 今日咧，我带嚟嘅呢一样嘢咧，又系啲新发明嚟嘅。但系新发明之余咧，其实系一个进化版啊。你本身咧，可能你要用呢一样嘢。你是觉得有点麻烦，因为它要配另一样东西才可以用到的。 又是那些什么电筒啊，用要照。什么 我发现我们今次一定估不到啊。 为什么 因为他首先说新发明。 有哪次估到的 因为他说新发明啦，我心里面已经中招的。跟着他现在还要说什么、新发明还要进化版，就是说我们没可能见过。 是不是真的没有见过的先 佢個主體你係見過嘅，即係佢最主要嘅功能。咁但係如果佢點樣令到呢一樣嘢二合一咧，可能你即係二合一之後嘅新發明，你可能未必見過。 即係舊戲冇見過啦。 前段你有見過咯。 佢以前可能第一即係我哋電話咁樣，可能佢未進化前電話大家都見過嘅。咁但係而家已經係改頭換面定係點㗎？ 不是港头换面的，多了些东西而已、 okay， 即方便了大家而已。 我很欣赏师培呢经常找一些完全我们没有见过的东西回来给我们估。 当然啦，做节目嘛，当然要用心的嘛。不是即我自己是 觉得你做什么熟啫，你用心就用心，做什么熟啫。 不是啊，我突然间一个眼神 bang 过来。 没事的，不通他闹你啊在这里。他熄咪先话你啫嘛。 要闹而家闹啦，大家一起听嘛。 好，喂，那 Level One 啊。 Level One， 好，你有 tips 俾我哋先，定系我哋咁样？ 好，我俾少少 tips 先，屋企用嘅，然后佢系你每一个星期必须要做嘅事，但系未必每日会做嘅。 每星期先做，唔系每日做。 有啲人会每日咯，但系有啲人系可能一星期啊、两星期、三星期先做，即系唔系每天必须要做嘅。 抹地 又是美化环境的 抹地，像不像抹地啊？阿莫， 我觉得扫地咯， 系啦，嗰啲似都似，但我点解我谂抹地咧？扫地咧，你好少咁大个啊，但系细个盒就装到个成个嘢啊嘛。 系 你呢个系整体嚟噶嘛？ 整体嚟噶啦， 突然间话俾我听，台底有碌棍咁。 唔系咧，唔会嘅，唔会嘅，但系你可以安装另一样嘢上去，咁嗰样嘢系可大可小嘅、即系可以大亦都可以细嘅。 但系嗰个可以冇嘅。另一个副产品可以是 可以冇， 即系佢都运行到嘅， 运行到嘅。不过呢一个新发明就系你要安装咗嗰样嘢，就令到你更加方便啦。 嗯 嗯，我觉得反而未必系扫地扫即系拖地嗰啲、可能抹窗，因为佢话个零礼拜做，但系有啲洁癖怪嘅咪一个一日做一次。 但抹窗我好耐都冇乜抹， 我都系啊，其实我半年先抹一次。 或者大掃除先嘛，一年一次咯， 一年一次咯， 一年一次啊！ 我成日都講我喺窗台成幾尺厚咁嘅塵， 咪係咯。咁但係呢一個嘅產品唔帶電嘅， 唔帶電，你係繼續問啦。 電家居，美化環境，香味嘅， 冇味嘅。 佢個體積係一個 好大好細嘛，佢話。 是不可大可小啊， 可大可小， 小到点大到点？ 唔系你今日呢、這个你今日呢嚿嘢嘅体积系咪同一个纸巾盒咁大？ 冇一个纸巾盒，一个手掌咁大，但系你可以配一个一样嘢，嗰样嘢系可以好细，可以好大。 同尘螨有关系嘅？ 尘螨啊， 同塵有關咯，塵滿好似冇乜關 係。即係同滿冇關係，同塵有關 係。你幫唔到滿嘅應該。 O、okay、K， 幫到塵。 我頭先有講一樣嘢就冚落去一嚿嘢度嘅。 係啊，係 啦、 啊， 係啦、 啊。佢話、啊、要薄個副產品啊。 係啦、 啊，但係佢話呢嚿嘢自己已經有功能了。 嗰啲紙巾咯，抹塵紙巾會唔會啊？ 我會唔會咁流咧？攝張紙巾。 會啊。但係佢話進化版啊嘛，進化版可能係嗰個海綿。 塵嘅海綿， 有個架可以攝住張紙巾， 係啊係啊嗰啲咧。 抹塵啊，塵有啲咩吸塵？吸塵，但佢冇電，冇電即係唔係吸塵機啦？係有吱吱泵嘅， 有吱吱泵啊！ 即係佢有一個吸力嘅氣嘅嚿一嚿，因為吱吱泵就係你攣落去放手，佢會吸出嚟噶嘛。 冇。 但佢話： 咦，你哋個方向已經定咗噶咯， 所以我覺得未必係清潔用嘅。但係即係如果我點解話覺得係玻璃呢，因為玻璃嘅話，你美化咗個環境嘛。 哦，即係你話呢件 同埋塵啊嘛， 呢嚿嘢 啊，唔係抹玻璃嘅話， 抹玻璃 係啦，即係會抹咗啲塵啦。即係佢有關塵事，又唔關塵滿事嘛。 啊， 玻璃未必有塵滿噶嘛。 係，但係有乜嘢係我哋 美化環境喎、 啊？一個禮拜抹一次喎、啊，電視機 唔一定係抹嘅。 電視機我更加少抹啦。 咁係，咁係。 唔一定係抹喎， 係 喂，但係其實如果你 可能 係 啲香氛 friend 咧， 唔香㗎， 佢話誒使乜點佢㗎？即係 唔使點 開關嘅有冇㗎？ 冇開關嘅， 純粹一嚿嘢拎嚟就用啦咁樣。 係啦，但我想話如果你話要抹嘢嘅， 最後佢拎個花樽過嚟，我真係殺咗佢。進化版嘅 配合上次淋花嗰嚿嘢， 係啦 係啦。 跟住佢話進化版即係點啊？我拎屋企個碗， 好嘢， 當花樽， 好嘢， 專登買嘅呢嚿嘢，因為我覺得佢特別先買嘅， 專登買係貴嘢嚟嘅， 唔貴啊，廿蚊留下， 廿蚊留下， 多唔多人買嘅？買到噶， 唔難買嘅應該。佢主要用途呢其實周街都買到嘅，不過呢一個進化版呢即係可以加一樣嘢，咁佢就唔係周街都有囉。 咁、我想問多唔多人會買呢一嚿嘢？ 我唔知喎、我點知呀、啊、 當係 唔算多啦， 當係呢個除塵滿呀、或者掃地嗰啲頭先我所講嗰張紙啦，算係嗰啲算係多人買嘅話，咁呢一嚿嘢多唔多人買？ 唔多。 哇，冇頭水， 即係正常你係唔會買嘅。 喂，不如咁啦，播首歌去 Level Two 咯、 啊。 我已經攰啦、 啊， 我一俾個 packing 嗰個蓋你睇下、啊，即係個 packing 你睇。 一首歌時間諗諗啊。 侧影，当你再想月亮，但隔了块透明墙，分不到你幽香。现在放的歌想去共你合唱，可惜分隔的灵魂多近，都差一线长恋爱。会让冲动接上，你便无勇似我离奇妄想。宇宙和宇宙那日接通，每夜研究着怎破壁闯进你时空。宇宙如镜像，并无尽头，这空间不可碰。仍想找一线天，同一个你在里面，跟我可通讯。在这边讲，你那边可否听见我？平衡在某次元某处知己。相配的我，所以别太早喜欢他，努力去爱我，才是你谋恨那段淡过。宇宙和宇宙那日接通，每夜研究着怎破壁闯进你时空。 完毕。林欣彤。 Game on, level two. 好啦，咁去到第二关啦，俾你睇下，我其实啱啱带埋个 packing 翻嚟嘅， 好啊， 你有嘢吸住佢嘅， 哇， 俾你睇下个形状，好似嗰啲， 佢好似个牙嗰拎嘅酒樽 啊，哦，贴一次一次， 手掌咁细嘅迷你版嗰啲， 嗯， 同埋佢有啲弧形噶，有啲斜噶。斜到嘅，系啦，即系一边系高啲，跟住之后，譬如左边系高啲啦，跟住右边嗰边咧系细啲，系窄啲嘅，短啲嘅。 咦，佢得一半嘅啫，后面应该系平面纸皮嚟嘅，所以呢嚿嘢应该系扁嘅，系咪个底？ 可能立体嘅， 扁啊 个 底， 扁唔扁噶？ 因为佢 定系佢圆形噶，即系佢系两边平衡噶。 立体嘅，两边平衡嘅，佢仲有。 你攞埋嚿嘢出嚟睇下。 系啊，个实物 未到啊。 哦，系咩？我又可以攞埋睇下， 唔系啊，你要睇下佢嘅立体形状啊嘛。 系啊系，我两嚿咁黐住嘅，哦，哇， 即系佢系有两块胶吸住呢嚿立体的。 呢嚿嘢真系似啊，廿蚊留下啦。 系咧， 因为好多尘，好污糟咁啊。 买咗好耐噶啦， 我觉得呢个似系嗰啲插落扫把嗰个嗰啲扫。 嗯， 好细只嗰啲迷你扫咧，即系咪有成之前咪坊间有啲迷你扫 keyboard 嗰啲嘅，佢， 啊， 就大过呢啲嘢，我哋专揾呢啲嘢翻嚟。 喂，系咪 上次都去扫 keyboard 都系佢嚟？ 系咪压力电筒咧？ 咩叫压力电筒？ 即系有啲咧系自己压压压压压，跟住佢就会产生电能，跟住就会 手动 手动嗰啲。 因为你睇下个手掌位太细啦， 就系，是，咁样啊。似唔似啊？ 唔似啊，因为如果你手掌再长啲咯，后面个柄嗰位 佢贪细啊嘛， 即 系有啲熟悉话系袖珍版啊， 袖 珍版咧可能， 哇，听下声 呢个嘢我都估唔到，其实你有呢块嘢 真系估唔到，其实你揾嗰啲嘢我哋都冇可能估到， 你不如俾 啦， 直接讲答案会好啲。 哎呀，你直接摸啦咁样， 你讲完个答案之后，反而我哋都系唔知系咩嚟 嘅。嗱，喺 Facebook 嘅朋友一齐估下，究竟呢个物件系乜嘢嚟啊？ 哎呀，我估中咗，真系有个数噶， 有数噶， 系啊，真系仲要系。插住啲有个圆形嘅位咧，系可以插住啲嘢噶。 啊！ 但系我都系估唔到究竟佢扫乜咯。但系嗰啲扫啲毛咧硬嘅，好似真系扫把嗰啲扫咁样，扫咁样嘅。 但系佢嘅即系纯扫尘嘅啫，即系扫走啲尘埃嘅啫。 我怀疑佢扫嗰啲细尘啊，例如系咩咧床罅，咁大扫把扫唔到噶嘛。 哦，键盘嗰啲尘， 唔冇键盘咁细，即系键盘再大啲。 哦， 咁跟住同埋佢系真系俾辅助你有一个有支棍咁样俾你插，即系举高， 啊， 即系伸缩嘅，你可以试下摸， 接近 就知噶啦。 不过未中晒， 咁同埋佢可以扫窗啊嗰啲添咯。呢、這、一个就 哇，佢呢个得个头嘅啫， 系所以唔系话要插住扫把嗰嚿嘢咯。 佢个 pat pat 位系有个好似花洒换头嗰啲转窿嘅喎， 系啊， 佢系可以摄啲嘢上去，但 系可以滋水噶。 诶，就系可以滋水嘅。 哦， 你估下，你估下，冇得，其实唔系滋嘅，你装咗上去之后就会 淋花，又系淋花， 会有扫喎，扫把扫啊，点会俾？ 可能佢就系淋花嘅时候，咁有时咧 花尘啊， 系啊， 黐线咁鬼硬扫把啲毛嚟噶，扫死晒花。 你知唔知佢扫咩啊？净系去扫仙人掌。咁你咪可以解决问题咯。 哦， 我估系。同 智慧啊，大家 同呢、這个、花，即系淋花系有关系。我觉得我估下， 佢会出水嘅， 但 系 因为出水你有乜用啫？平时， 但系其实就系你唔加水都 OK 嘅。不过平时你用呢样嘢嘅时候，你一定会加啲水再用佢另外一个头咯。即系本身系二两样嘢你要有齐，你先至可以做呢件事。但系而家咧，你好方便啦，你就系一旧咁样嘅嘢就可以做晒两。 我明白我明白，但我想不到它用是什么用途啫。 我觉得是用来扫地。 扫地 或者扫窗，真是抹窗用。你咪可以啡啲水落个窗度，一路喺度扫个窗嘅外面。 但你个硬扫系似会刮花就窗多啲。 唔会扫走啲尘啊嘛。 嗯。 其实你哋已经好近噶啦，咁不如就拎出嚟俾你睇啦。 好啦好啦。 其实就系扫嚟嘅，但系呢个扫有咩咁特别呢？ 喂，有冇睇下黑色有冇扫过？ 可唔可以睇下有咩功能？ 扫过，因为头先我一路摸咧，好似你咁谂，哇，会唔会好污糟咧？其实拎出嚟 扫厕所、厨浴嗰啲叫咩啊？ 唔系 浴缸、 浴缸嗰啲啊， 浴室 系啊，捽嗰啲侧边 扫马桶 啊， 扫马桶入边啲渍啊， 系咯， 好核突啊！咁短点扫马桶入边 咩？你话会薄啊嘛？你话会薄噶嘛？ 你睇一睇，个关键就喺个底嗰度啦。 有咩咁特别啊？ 究竟可以摄啲咩咧？其实系摄一个，估到未啊？睇到都估唔到， 睇到估唔到啊！诶，扫把地拖棍咯， 唔系、啊，我真系觉得佢系扫诶。插落去嗰个肉嗰啲咩啊？ 花洒 花洒嗰度，跟住之后，哎呀， 花洒条水管， 跟住扫侧边地下啊，嗰啲青苔位啊，角嗰啲位啊。 但其实呢个咧，真系扫键盘都得喎，睇睇下。 其实佢咁硬， 你扫乜都得啦， 扫咩都得喎，不过擦身唔得。 师培话乜就乜噶啦， 唔系，我有包装纸说明噶。哎呀，唔好话我成日都喺度老作啫噶。 扫兴都得啊，呢个 系咯， 扫兴。唔扫兴，嗱我头先踎低攞咗啲咩咧？其实攞翻个蕉纸出嚟，呢个咧就系一个胶水樽嘅清洁器嘅刷，你小心啊，有啲钉喺后面啊！ 我想讲咧，成日把鬼呢啲位好难可以即系 摄到个水樽落去。 嗱 ，sorry， 即系我相信有听众系同我一样咧，系被误导嘅，唔系误导嘅，系误解咗嘅。师傅啱啱句说话，胶水樽咧唔系嗰啲胶水啊。即系我头先第一下 get 到，以为吓点解装胶水嘅？ 哎呀，我反而唔系喎， 黐力嗰啲胶水啊！ 我一谂到系真系揸水樽， 系咪？ 我头先 水樽，所以我想我就 扭唔到个水樽咯。 可能有某啲听众系同我一样 get 到胶水樽，无啦啦点解要用胶水咧？咁样佢系真系普通一个水樽咯。 系啦，即系咧，佢前边咧就系一个刷嚟嘅，跟住后边一个位咧就可以俾你摄个水樽头落去。即系你平时用嗰啲水樽啦，咁你有个盖噶嘛，咁你唔用盖咧就可以转呢一个嘅刷落去啦。跟住你里边装啲水咧，你就可以加啲清洁剂，然后你就自动地一路出水一路刷啦。 哦，我谂到啊，有一个最好用途，洗车辘。 吓， 洗车辘咧，嗰啲辘入边咧好难清洁噶，其实你可以咧即系加呢个水樽咧，就可以轻巧啲，同埋冇咁牙位啊，摆喺架车入边。 好啦，送俾的神啦。 好啦， 好啊。 但系你嘅车辘污糟啲。 为荣誉彼此坚信，奋勇进攻，惜宿命中出手不放松，为成就光辉一仗，斗志信心都继续上，气势是没法抢，战友在旁誓言定破落，两着锐利眼光。Let's go yellow， 挑战有爱先进发。 Let's go yellow， 尽情，从内线爆发。

咗呢一个姜涛一直想表达嘅画面，亦都有份参与 MV 嘅制作。祝福林月康、电视陈永谦、编曲黄少美、监制 Edward Chen。 难道要下去人间真的会痛惜我？ 上榜暂时五星期上升六级，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七位，姜涛《孤独病》。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逢星期六下周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魔力的神师培寻常事认真做。 喂，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㗎。 因为我哋就係 港珠特工队。 好啦，今个星期咧 ，Dixon 咧就同你玩呢个港珠啦。咁咧，今个星期咧，港珠咧都唔系净系玩嘅，而系一个我觉得几值得反思嘅题目，就系、是、对上一次流泪系几时？呢、一个问题咧，系因为我自己都最近呢一年啦，系好似成日都问嘅。点解咧？因为大家两位睇戏喊唔喊噶？ 会 喊啊，喊到猪头咁， 笑都会喊。 笑到喊， 咁系开心嘅。咁但系有时我惨都喊嘅，惨到喊。咁但系咧，好似啱啱咁啊，落到喊，系啦。咁但系呢个喊咧，系睇戏点解我会咁问咧？你哋两个几多岁开始发现？哦，原来我睇戏会喊，定系由细到大睇戏都会喊？ 我由细到大睇戏都喊。 眼前人嚟嘅， 眼前人，同埋咧细个好迷信嘅，屋企人都系嘅。 即系你觉得 眼角有泪物嗰啲咧， 就会 脱咗佢。 你边有泪物？ 脱咗啦，而家都系咁。泪 物喺边噶？ 泪物眼角嗰度咯，眼。 我呢粒系咪啊？ 你粒唔系， 我呢粒烧坏咗嚟噶嘛？ 呢啲系性感嘅。 我咧，我呢粒咧。 哇！你电 视你系咪身家上去噶？之前有嘅咩？ 我身家就清白，我不嬲都有噶， 系咩？ 唔系啊，唔系啊。真系唔系啊！ 有啊，你浅色啲冇咁细粒咋？ 我冇咁细粒嘅， 你画深咗。 唔系，但系初初好细粒噶，唔知点解越肥越大咯。 你晒得多啊！呢排成日搽搽独木舟，你成日爬独木舟。 未玩独木舟前三年前已经系咁噶咯。 即系你越嚟越深啊！我意思，因为你吸咗好多嘅紫外光嘛。 我俾你睇，我生个粒物喺度。 你戴住口罩， 嘴角嗰下边咧生咗粒物。 唔知点解抽粒物。咁跟住咧，我就系话呢个系泪物啦。你话泪物就系成日都喊咁样啦。阿嬷咧俾我感觉系佢 tough 嘅，但系佢会匿埋喊，系咪咧？ 唔系噶， 你都唔喊噶你自己。 咩啊？ 平时都唔多喊噶。 唔系啊，就系经常性喊啊。即系我就算喺大家面前，我都会喊嗰啲人嚟噶。系啦，但系我成日会好，但系你头先话 tough 嗰样嘢系，我成日会逼自己喺度同自己讲唔好喊啊，唔好喊啊。你好瘀噶，唔好喊啊！但系结果点啊？ 好哭 系啦，同埋我会流眼泪咯。 你话眼干净嘅流眼泪定系咩？ 唔系真嘅，因为我觉得好，我觉得好哭好样衰。所以我通常我会忍住唔好喊，跟住之后唔得啦，第二个 level 就系会自己不停流眼泪，跟住流下流下，我就会更加觉得自己委屈。 你而家唔会喊啊嘛？ 咩啊？ 你而家唔系想喊啊？ 唔系唔系，因为我就会点解觉得自己委屈，就系点解喊都唔得、啊。 好惨 就好哭啦， 越谂越惨。 好卡通片啊！突然间嗱咁，但系呢一个喊咧，都系我自己系我谂几多岁开始啊？我21、22岁开始啊，先至觉得咦，我真系想有睇戏喊嘅冲动。之前我冇噶，以前我细个系直情我见到我妈咧睇真情喺度喊，跟住哇亲情咁好喊啊！ 系咯。 只好咩咩食泥啫嘛，乜咁惨啫？ 跟住咧就即係睇咩劇？ 呢件事其實都幾慘喎，你冷血嘅、啊。 我細個覺得開心嘅喎，呢衰人真係應該要食泥嘅咁樣噶嘛。 即 係劇入邊咧，子豪係真人係好好嘅，係啦。咁但係子成，因為 子 豪咪咪嘛，劇集入邊叫做、 那個角色名， 那個角色。 大家唔好記錯方子豪。 係啦，咁但係咧到大個咧，開始近呢幾年咧。睇親情片好催淚， 係 真係有種感觸，真係開始喊啦！ 我有陣時咧喺屋企咧睇電視劇都會添啊，即係唔止係電影噶啦已經。跟住有陣時仲要係對住我媽嘅時候，我費事俾我媽，因為我媽仲喺度睇緊咧，仲好激動喺度鬧嗰啲人咧，跟住我就想喊，我就覺得好大對比，我盡量都唔想俾佢知。 係係啊！近呢幾年近呢一年咧，我諗呢一年入邊其實好多眼淚大家都流嘅。 係啊， 不過我亦都身邊有朋友 呢兩年 啊， 在心裏。泪流啊，好多都。 但系我身边有朋友系同我讲咧，最近发现自己有少少病啊，佢喊唔到啊， 居然 佢喊唔到， 有啲缺水， 眼干净， 我都谂紧系咪。 咁佢咧就好多唔好嘅事佢发生，但系嗰啲唔好嘅事唔系话生离死别，而系佢嘅人生压力太爆，令到佢发生唔到，产生唔到眼泪啊，好似点样喊都截唔出。咁跟住佢真系睇医生咧，佢话其实佢都已经系有少少似抑郁，但系佢抑郁系冇啊，会唔会唔同噶嘛？其实有啲人嘅抑郁症嘅反应唔同。咁跟住我就即系佢又同我讲啦，佢话佢上网去研究一下啦，即系究竟系点啦。咁我又出去睇啦，咁我发现咧，原来咧有啲研究系讲咧四类唔同嘅唔能够。流眼泪的人，看看你们会不会是有时有这样的感觉，当你伤心的时候你喊不出，但是突然间你有一些是类似我们平时看戏会有的，叫做健康的眼泪。 什么叫健康？ 健康的眼泪呢，就是你可能透过你平时唱 K 啦，透过你平时看剧啦， 即笑到喊那些， 你会很容易表露到那些眼泪，就是它自然流露，它突然间那个感触到了我就喊啦，呢種其實咧唔係咩唔開心嘅，而係你健康，因為代表你有情緒抒發。 係，啲人之前都講過嘅，就係話如果你唔想病咧，你最好就揾個地方係喊咗佢。 要㗎。 如果你心情唔好嘅話，你就睇啲唔開心嘅戲，即係你可以代入去嗰、那個慘悲情嘅呢個世界入面，就喊咗佢，跟住從而令到你舒服啲。我唔知道你哋有冇試過啦，我自己係經常性都係嘅。我喊完之後咧。我好似個感覺上面冇咁，即係好似有個石仔，唔好話石仔，大石壓住咗個身咁。喊完之後咧，跟住嗰日唞下大氣咧，真係舒服咗喎，成個人。我唔知道你哋有冇試過？ 都會嘅，但係其實我自己幾驚喊嘅而家，因為以前咧好放任 自己 喊。因為一嚟啦，二嚟係我試過有一段時間就係、是、即係感情上面有啲波折啦。跟住就不停咁喊，喊到黐晒線啦，係嚎哭啦，同埋你得閒咧，真係坐喺度啦，啲眼淚咁滴出嚟啦。跟住我過咗一個月之後，我後悔，跟住話俾自己聽，唔好再喊得咁誇張，因為你會有黑眼圈。 真係會㗎， 梗係會啦。 你隻眼係咁黑咯，啲眼圈。 你做咩？你成日喊啊？唔好喊啊！ 唔係啊，我係。近几年越嚟越多，即系我 touch wood 啊，眼袋唔系太大嘅、哦，但眼圈真系越嚟越大。 眼袋唔大啊， 唔大，但系眼圈好严重。我而家严重到我要遮两层遮瑕膏都遮唔到。 而家睇唔到，放心， 因为遮咗两层啦。 我个黑眼圈系跌到嚟呢度咯，其实同喊有关嘅，即系你 只 眼 咩？ 最近冇啊，但系翻唔到转头啦。 系啊，草落噶发现，同、你粒麦一样， 系越发越大。咁但系嗱，啱啱头先同你讲嘅一种叫健康眼泪啦，咁有啲系唔健康就系咩咧？你睇戏失恋，感情上你完全抒发唔到嘅，咁啊呢一种咧都系叫第一类嗱。但我哋快讲啦，第二类咧就系普遍性情绪控制，例如咩咧？普遍性情绪控制咧就系、是、当你发现咧你成日想喊。你会压抑自己嘅，你系会不寻常地压抑自己，好似阿莫头先讲咯，系唔好喊，唔好喊，唔得嘅，唔好喊。阿莫咧，其实最后都会喊出嚟嘅，但系有啲人系可以压抑到咧，我揿住咯，我今日唔发，听日唔发，后日唔发，你唔知佢几时先会 发。因为以前尤其是前一代嘅长辈，我觉得更加系嘅，即系觉得男人系唔可以流眼泪嘅，只可以心里流嘅啫。咁所以你见到有啲唔开心嘅事情，可能啲长辈啊，尤其是男士都系啊冇眼泪嘅，就算可能有屋企人离去嘅，咁可能都系好少匿埋就咁自己喊咁样，即系唔会俾人哋见到。我觉得系同年代有关 系 嘅。 系啦，嗱，头先系讲嗰两种啦，我转头翻嚟同你快讲两种之后咧，我再俾多一个实验，睇你两个喊唔喊得出嚟。 别问我痛算什么，默默的忍耐越挫越勇，永不退缩，肩膀扛的都是梦，希望我能成为你心中的英雄。 别担心，别怀疑自己，兄弟们干一杯，明天继续拼个未来，每步都很走心，你会看到我的爱永不退缩。 将来的每一天要抬头，要挺胸，永不气馁，永不放弃的往前冲。 男人一生一条路，心里有话总是说不出，哭一点累一点算什么，我一定扛得住。人生总是起起落落，还是要坚强的生活，哪怕天塌下来，只要有你一起度过，我会扛得住，扛得住。 别问我痛算什么，默默的忍耐越挫越勇，永不退缩，肩膀扛的都是梦，希望我能成为你心中的英雄。 别担心，别怀疑自己，兄弟们干一杯，明天继续拼个未来，每步都很走心，你会看到我的爱永不退缩。 将来的每一天要抬头，要挺胸，永不气馁，永不放弃的往前冲。 男人一生一条路，心里有话总是说不出，哭一点累一点算什么，我一定扛得住。人生总是起起落落，还是要坚强的生活，哪怕天塌下来，只要有你一起度过，我会扛得住，扛得住。 扛不扛得住啊，董哥？ 两个小孩扛不住，会有点想扛不住。 我还是年轻的扛好了。 我试着扛得住。 男人一生一条路，心里有话总是说不出，哭一点累一点算什么，我一定扛得住。人生总是起起落落，还是要坚强的生活，哪怕天塌下来，只要有你一起度过，我会扛得住，我扛扛扛得住。 啱啱听过有《扛得住》，黄鸿升、柯有伦、窦智雄。 乜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好啦，嗱呢一个咧，仲有两种咧，就系第一种叫冷漠性嘅无泪啊，即系佢系已经系断晒嗰啲情感路线啊， 即系飙唔到， 系啦，飙唔到。咁但另一个咧就叫做替代性流泪，即系可能佢会用其他嘅感官咧去代替自己抒发唔开心嘅嘢，即系其他嘅情感、其他嘅感官去发泄啊。 哦，即系佢可能好嬲， 化咗嗰种眼泪啊，系啦，嗱咁 可能搏醒啊， 系啦， 拳击咁样， 系啦。咁今日咧我就即系准备咗一样咧必喊噶啦。就是洋葱，咁、 哦、 但系咧，我哋都要无泪喎。今日我要你哋点样无泪法呢，就系、 是、试过搵水浸住佢，真系会好好多噶。即系切嘅时候， 会啊会啊。 你两个边个试下？试下拣过啦。 我最近冇乜眼水。 你玩啦咁，你玩啦好嘛？ 哦，你话是但拣一个，我哋两个是但拣一个。 系啊， 好似佢话是但拣一个洋葱，你两个即系有得拣咩？ 嗱， 有分别咩？ 阿师培就揸住洋葱先啦。咁啊，要切开。咁但系咧，而家咧。我手上有一个嘅匙羹，网上有一个实验话咧，原来咧含住个匙羹咧、切洋葱咧，你系唔会流眼泪嘅， 系咪 啊？所以我就特登攞翻嚟俾大家试下啦，因为有啲人试过，咦真系唔喊，好似比摆喺水度切洋葱更劲哦，咁样。 得啦， 但系你冇刀啊，冇刀啊，哇劲啊！ 系啦，齐晒噶啦。咁啊，呢个时候我可唔可以阿莫可以帮我拍片啊？ 好， 系啦，嗱，切洋葱咧，平时就大家有冇经验啊？切洋葱煮嘢食， 有， 你会点样挡？你喊唔喊噶？切洋葱， 我切洋葱喊嘅，但通常咧，你会加碗水，然后水 浸住佢， 里边好似要加啲盐咁样咯， 系咩？ 唔系浸住，摆喺侧边就得噶啦。 吓，即系浸住佢， 一路切啦。你切之前咧，你装碗水摆喺你切嘅地方隔篱，啲人就话有葱。 O K， 好啦，咁啊，而家把握时间，我哋就试下切呢个洋葱啦。咁啊，转个头咧，可以上到去我哋社交平台上面咧，就睇下究竟师培含匙羹能唔能够切洋葱而唔流眼泪咧？ 唉，好啦， 试下啦。 唯有等我试啦。 俾你试下。 入咗机咯， 我 roll 机啦。好嚟啦，切得。含住先， 含住佢啊！ 含住啊！ 好核突啊！呢个 有几核突啫？ 望望镜头，望望镜头，好性感、啊， 好性感啊！ 仲要跌膊佢今日 系咯，唉，好啦，你控埋啲喎要。 我想住呢个实验， 你要控埋啲啊！ 讲唔到嘢 喎。系啊，咁我帮你讲啦。好啦，控埋少少，系啦， 嗯， 唔系控埋支麦啊，你个洋葱啊， 你控洋葱、 啊，你控个洋葱啊。你要 feel 下佢攻唔攻眼啊？睇下含住个匙羹得唔得？我哋又派出我哋嘅最伟大嘅白老鼠，你要切先有嗰种嘅化学反应噶，系、啊，你要切落去，咁然后咧，你就可以感受到究竟洋葱刺唔刺眼。 我觉得咧，跟住 Dixon 最后尾话俾你听，其实我作出嚟噶，同佢平时嗰啲古古古嗰啲啊， 呢、這个 我作噶。哇，我呢度开始闻到洋葱味啦。 哇，我都闻到啦。公唔公啊？ 唔公啊！ 系咪啊？嗱， 唔系啊！佢仲要系呢个洋葱冇乜料到，系咪买咗啲干咗好耐嘅啫？ 唔系啊！呢、這个新嘅喎，新鲜嘅喎，唔得，冇反应。 唔公眼嘅呢个，你试下。 跟住 你傻嘅， 一俾阿嬷喊出嚟。 你傻嘅。 系啦，嗱，呢一个咧就系计上一次啦，同大家玩呢个衣架转头啦。有啲听众咧真系 message 咗话咧，佢试过夹啊，系真系得嘅。 系。 咁至于今次呢个切洋葱会唔会帮到咁多嘅家庭主妇咧？不妨试下翻去含一含啊，屋企嘅铁匙羹。嗱，网上嘅教识嘅教导咧。佢系话铁匙羹先有用嘅，胶匙羹系冇用嘅。咁、但系原理 乜都唔得嘅， 唔系好得嘅。原理咧暂时未有人知。咁、但系咧，因为洋葱点解啲人话成日刺眼咧？因为入边有一种嘅酵素，佢咧当你切咗落去之后咧，佢一沾到个空气啊，佢就会有一啲嘅化学反应，佢就会散发一种咧刺鼻刺眼嘅物质。咁就會令到你成日搶喉啊、流眼淚啊咁樣。係啦，咁啊試下把屋企啊攞個洋葱翻嚟，試下你屋企嘅鐵匙羹可唔可以幫你阻止眼淚流出啦？ Shake it. flipping through the gram, be like bad news daily. People been hurting, man, they feeling crazy. Good vibes coming, they just being wavy. Hey, don't quit, just chill, everything's uphill. Started at the bottom, now we getting our refills. Goodwill, that's how we gonna get our thrills. People help people, yeah, that's how we feel.有不变的魔法，分解后总可转化，为进化一刻，在这轨迹里一再公转，终于错开的惊叹。 冯允谦 ，A New Day， 转头有子龙嘅慢动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拘捕九人，包括社民连梁国雄的前议员助理以及本土民主前线成员等。九人涉嫌协助12名港人非法越境，包括提供资金、交通和住宿，以及到台湾后的生活等。社民連成員陳浩煥證實，梁國雄的前助理唐遠清被捕，他被指參與窩藏罪犯，正是在旺角警署，並且已經獲安排和律師見面。被捕的還有本土民主前線成員鍾雪瑩。警方說被捕的四男五女年齡27至72歲，在行動中又搜獲50多萬現金，亦都有幾十萬元的船隻交易單據，偷渡費用大約幾萬至到十幾萬元不等。警方說九個人和12名港人是朋友關係，部分人曾經因為反修例事件被捕，正是調查他們還有沒有幫其他人潛逃，不排除再有人被捕。警方又說12名港人干犯內地刑法，遭公安拘捕，行動與香港警方無關。本港今日新增6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當中3宗是與其他個案相關的本地個案，以及3宗是從印度抵港的輸入個案。衛生防護中心今日不設疫情記者會，至今本港累計有5175宗確診個案。三宗本地個案包括一名55歲居住在葵涌殘疾人士院舍國寶之家的男子，國寶之家至今有13名院友確診。另外，政府今日起將會陸續在灣仔、葵青、九龍城和油尖旺區設立臨時檢測中心，為市民提供自願檢測。政府因應酒吧感染群組，昨晚開始一連三晚安排檢測承辦商前往酒吧區派發樣本樽，鼓勵從業員和顧客接受自愿性質的病毒檢測。廚房說有意檢測的酒吧和酒館顧客可以在今日至到星期二自行將樣本交回承辦商在鰂魚涌海澤街的流動收集車。今日下午有市民到上述的收集车提交样本，但是大多数人都不是酒吧顾客。提交样本的市民说，经常帮衬的健身中心有顾客确诊，在公司要求之下接受检测。他说大多数人健身的时候都有戴口罩，不担心会受到感染，亦都会继续去健身中心。强烈热带风暴灿熊继续向偏东方向移动，横过日本以南海域。灿熊持续为近畿和东部带来暴雨。

间又嚟到星期六慢动作嘅时段啦。今个星期啦，我揾嚟呢位嘉宾咧就犀利啦，就系、是、香港数码娱乐协会嘅主席 Gabriel。Hello Gabriel。 Hello， 大家好。 哇，眨下眼，原来啦，我哋都即系几年冇见啦。 时间飞得好快。 系啊，而家啦，你都成为咗呢个协会嘅主席啦，咁啊亦都推动我哋香港嘅动画文化啦，真系可以讲话不遗余力啊！因为近呢几年咧，都知道喺动画方面咧有动画支援计划啦，亦都有好多啦，真系人才辈出，新嘅动画公司咧系加入咗我哋呢个行业啊！咁啊，都想透过你嘅口中啦，同我哋分享多啲啦，成个 project 啦，同埋咧而家业界嗰个情况系点样嘅？ 咁啊，其实做主席都眨下眼做咗十年啦，其实我最希望都系大家快啲揾人顶咗我位啊，等我上新会，同埋自己可以申请一下啲分定，自己冇得攞，我够好惨。系啦，咁啊，动画嗰边咧，咁其实过去呢八九年可以话系好幸运嘅，咁其实政府嚟讲都算在相当支持我哋业界啦，动漫整体成个业界都支持嘅。咁啊變咗咧，就自從我哋第一年咧，咁就搞呢個動畫資源計劃到而家咧，咁已經搞到第八屆啦。咁啊 ，total 中間經歷咗九年嘅時間啦。咁就由最初嘅就係得第一個 tier， 我哋通稱做第一階段嘅資助咧，咁啊資助先嘅短片咧。咁去到而家咧，我哋基本上資助呢個十分鐘嘅製作咧，去到55万嘅資助噶啦。咁你話係咪好大型到可以俾你哋做電影啊嗰啲咧？未住。咁但係我覺得咧，我哋向住呢個方向邁進緊嘅。咁啊，講翻啦，成件事啦，咁啊，其實過去嗰八年咧，我哋基本上都已經支持咗130间嘅公司嘅。咁啊，其實你都知道啦，我哋通常呢啲比香港呢類計劃啦，都係支持啲新創啊、初創嘅公司多噶嘛。咁啊，換句話說咧，咁其實呢段時間裏邊，的確係多咗好多新公司嘅。咁裏邊唔係間間全部都 100% 係完全係今年即係啱啱新開嘅。咁我哋都有一定嘅時間俾佢哋，即係大概5、6年、6、7年，我哋都當佢一個叫做 startup 嘅階段啦。咁變咗嚟講，就其實過去嘅我哋會喺2017、2018年嗰陣時，我哋做嘅一個調查咧，就見到動畫嘅公司其實增長得好快。整體香港嚟講，動畫公司增長得快，當然全部都係細公司，同埋全部都係呢個5年內開業嘅新公司嚟嘅。咁其實我哋會見到就話呢度咧，亦都見到就話成個動畫個齒輪咧，有少少係經由呢個我哋嘅動畫資源計劃之後咧，慢慢咧經由短片呢部分開始推動起上嚟。咁中間其實有幾個可以話整合嘅關口啦。咁其中一個就係我哋個資源計劃之餘咧，咁亦都有好多業界嘅動畫獎項。咁包括 IVA 啦，或 IVA 好緊要啦。咁跟住另外就日本，我哋通常每年做得最大嗰個就係 Digicon 6。咁啊 ，Digicon 6原本其實佢係一個數碼影片嘅獎項嚟嘅。咁但係因為咁去到今時今日嚟講咧，基本上你要揾唔係數碼嘅，完全唔數碼影片都難啲㗎啦。咁所以近年嚟講，大部分嘅參賽嘅項目咧都係動畫多嘅。咁我哋過去嚟講咧，點解政府會咁係支持呢個動畫咧？其實就同大概10年前嗰陣時咧，我哋阿 John 咧啊顛當佢咧，咁就喺日本就係攞咗 Digicon 6呢個大獎嘅全場最佳獎項有關嘅金獎有關嘅。咁所以嚟講就呢個獎其實對於促成咗我哋後來成個動漫產業政府會肯支援咧，咁其實起咗一個幾大嘅重要嘅作用。咁所以舊年咧亦都壓倒性第一次咧，我哋將呢個獎項咧。由日本東京嗰邊咧就帶咗嚟香港呢邊就搞呢個最後嗰個頒獎禮啊！咁呢個係唯一一次，即係20年以嚟佢哋第一次就喺香港嗰度搞，即係唔係喺東京搞啊！以前因為佢咁耐以嚟都喺東京搞，咁我哋每年都好期待佢一可以去東京玩。舊年就全部人一齊嚟曬香港玩啦，都開心嘅。咁啊，可以喺成個即係有好多亞洲11個國家地區啦，咁啊就大家一齊喺香港嗰度咁啊聚埋一齊，咁啊日頭就睇動畫片啊、頒獎典禮啊。咁夜晚就一齊飲酒啊，傾下呢個動畫發展啊，傾下究竟動畫可以我哋亞洲區點樣可以有一個新勢力，去令到就話即係令到西方嘅情況之下咧，製造另外一個新嘅消費市場咧，呢個都係我哋諗緊嘅嘢嚟嘅。咁整體嚟講，我覺得動畫我哋香港嘅實力咧，而家係經由細公司同大家之間互相合作咧，開始慢慢形成咗一個 studio 同 studio 合作嘅大去接大型 project 嘅一個結構。大家都睇動畫㗎啦，大家都知嘅。日本通常都是行呢、這個製作小組啊、小組制咁樣，佢哋通常係委員會嗰種咁，係冇錯。佢哋通常都係一個委員會咁樣，去大家一堆唔同嘅 parties 啦，咁有俾錢嘅，有推廣嘅，有上電視嘅平台嘅，咁亦都有唔同嘅製作公司下邊接好多嘢。咁就係我最記得啦。喺就算係行風光水年咧，嗰陣時王立宇宙軍年代咧，你睇翻個片尾嗰陣時咧，你都見到其實有大量唔同嘅 studio 有大量。當時嚟講，好年青嘅新手動畫師喺度嘅，啱啱先佢哋推當嘅細個啦。咁啊，佢嗰陣時佢哋都已經喺業界碌緊嘅啦。咁其實我成日都希望就話， 我哋香港政府亦都可以參考呢個模式咧，去令到平衡翻咧就係個投資嗰邊個額度咧，做一條大型嘅片出嚟。 嗯， 因為咧業界要成長，我記得我第一屆動畫出品計劃嗰陣時候，我喺個委員會嗰陣時候我都係咁講嘅。你能夠俾機會啲動畫師同埋動漫創作人多一次機會去推出佢哋嘅產品咧，佢哋多一分經驗。無論佢賺錢定是賺到，佢哋嘅經驗係唔會消失，只會慢慢變多嘅。咁其實累積落嚟呢八年九年，其實我哋見到嘅的而且確就係狀況。咁亦都經由我哋動畫資源計劃，咁其實好多唔同嘅動畫師啊，好多唔同嘅動畫製作公司，大家互相認識咗對方啊，因為佢哋要嚟上我哋啲 mentorship 啊，要嚟上我哋堂啊，咁我哋會有好多嘅唔同嘅 mentors 會教佢好多動畫嗰邊啦。簡單嚟講，亦都會出佢哋個動畫嘅。个剧本啊嗰啲咁，有啲会出到发脾气，都系为佢哋好。咁但系其实我哋意见都唔系绝对，大家各有各嘅。咁有啲合作咗几届嘅时候，都知嘅性格。咁但系过程中咧，咁变咗系好多嘅化学作用互动嘅。咁有啲细公司咧，其实佢哋知道咗就系呢间公司前面做啲咩，嗰间公司会啱做啲咩，里边有啲咩班底。咁所以其实你会见到佢哋后来咧就会，无论系接触也好，或者佢哋后来再参加呢个再高级嘅我哋嘅组别也好。他们中间的人手之间很多是互相的合作，很多互相重新 form 过一些小组，也有些是合作做一个大型的 project。 其实这些形式式的东西都出现了，那这个是 exactly 就是我当初希望出现的一个模式。但是我觉得接下来的发展争最大的部分就是我们需要一个大型真正的大型 project， 是需要去到 feature length。 我们经常说这个 feature length 的真是电影级数的长度的大型 project，去令到我哋個產業真係有一個代表性項目，咁先至容易去將個產業整體再向前推進多一步。大概而家我哋嘅發展就係咁。 忘れないでいて、 其實都好犀利㗎，因為近呢幾年咧睇得到啦，動畫支援計劃嘅作品嘅水準啦，其實真係一年比一年係提升咗好多㗎，我都發現。 係啊係啊，其實喺個業界內大家都會見得到㗎啦。其實我哋所謂一代代嘅人才，嗱呢一代有邊個邊嘅犀利，跟住我哋會見到係經由呢個計劃之後過咗幾年咧，係開始係兩三代人開始 jam 埋咗一齊，大家互相嘅合作。咁其實呢個係非常良性嘅情況嚟嘅。因為以前就唔會話一代咁就好啦，做到退咗啦，退咗落嚟咁就離開咗，跟新一代上嚟，咁永遠得後生嗰代啲經驗累積唔到。而家我哋見到嘅情況係，佢哋慢慢累積上去，舊嘅有技術嘅有經驗嘅繼續喺度，新人又都繼續同佢哋一齊合作。 呢、這個唔單止一個傳承嘅概念啦，我自己覺得咧更加關鍵咧係成個業界咧可以繼續營運啦，除咗將佢哋嘅技術啦、知識啦係傳俾下一代，調翻轉頭啦，即係新入嚟嘅都可以將一啲新嘅諗法啊，特別嘅新嘅創意啦，又衝擊翻俾一啲前輩。其實我覺得成個流動啦係加強咗好多嘅。 係啊，冇錯，其實我都非常中意就係有新人加入嗰陣時。通常嚟講，新人做嘢咧，啲舊人喺後面睇就咦，我都唔識嘅呢個 function 呢個功能點樣用，未見過。咦，大家都 原來可以咁 嘅，點解？係啊，點解新嚟嗰個快咁多？咁其實呢一種溝通嘅互動咧，我覺得係好緊要嘅。因為其實你入翻喺礦頭內，大家都知啊，每日係咁做搏命做都唔夠時間，一日即係18小時、24小時。後生嗰陣時係咁燒爆肝嘅啫。咁但係你其實冇乜機會有時間去再。不斷吸收一啲新嘅軟件啊、新嘅嘢，咁其實呢一部分其實新人個作用係好關鍵。好多時佢哋會帶到新流程啦、新嘅用法啦、新嘅軟件啦，咁呢啲概念都係新人通常容易能夠帶咗入去舊公司嘅。 咁前輩係咪對於成個製作嘅時間掌握啊，或者係真係一啲 admin 嘅處理啦，會拿捏得準確啲啦？因為新嘅方面咧，即係呢方面嘅經驗係的確比較少啲㗎嘛。 係啊係啊，其實留得耐嘅前輩一定係對於呢方面基本流程啊嗰啲性質嘅掌握更好嘅。咁另外就係其實通常行頭能夠有一定資歷嘅前輩，佢哋個基本嘅根底通常都好好。我成日都話其實好多時新人有嘅可能使用軟件嘅技術啊，用新嘅功能嘅方法啊等等， 底厚 係啦，個底其實佢未夠，始終呢部分就係姜係老嘅有時係難啲嘅。咁啊，你要靠佢哋去教翻一啲就原來。影啊，呢啲光暗啊，嗰啲方位應該點樣做啊？個動作點樣靚啊？呢度可以點樣偷啊？嗰度點樣玩、啊？咁 咁其實呢啲都係舊人能夠帶到嘅嘢。 特別啦，呢幾年啦，我見得到啦，開始啦，有部分嘅動畫公司啦，已經係參與一啲商業嘅合作啦，咁啊令到我哋直頭喺廣告上面啦，又或者係某啲嘅電視節目啦，都出現一啲動畫嘅元素喺裏面。其實我都覺得呢一個嘅商業嘅模式咧，係對於成個行業推動咧係最關鍵。 係啊，冇錯啊，因為其實我諗翻起咧嗰陣時最初開動畫資源計劃，其中一個睇到嘅就係，其實香港有唔少能夠畫到動畫同做到動畫嘅公司同埋動畫人喺度。咁但係佢哋冇乜機會去畫自己嘅 IP 作品，因為通常一係就係接咗外國嘅動畫 job， 一係就係做香港本地廣告 job， 咁有錢賺能夠圍到香港嘅開支嘅，通常就係呢啲 job 噶啦。咁喺呢啲嘢之下，其實已經食曬佢哋所有時間。咁若果叫佢哋自己再扭錢出嚟，個時間去做一套自己 IP 作品啊，做自己嘅公司嘅作品咧，咁其實好難。咁所以嗰陣時我哋見到就話港台佢哋嘅動畫外判啦，節目外判啦，咁動畫一部分咧，咁啊促成咗一批。呢一堆可以有機會喺公寓做自己想做嘅動畫嘅人出嚟，咁呢個模式咧，咁其實就係喺動畫資源計劃嗰度再 expand 成件事，將佢擴充咗，咁等佢有機會去畫多啲自己嘅嘢咯。咁但係嚟講就其實 at the end 就嚟講，香港始終個成本貴，你若果唔接其他多啲嘅動畫 job 咧，咁其實個我要維繫咧，其實暫時都仲係有難度嘅，即係一口氣去做完電影之後，電影賣唔賣座，賣到幾多座，係咪可以全世界？近啱啱呢一年有 COVID 啊，咁大家冇得睇電影都好慘，咁所以其實變咗整體嚟講咧，佢哋都係依然要做翻一啲呢啲類型嘅作品。咁比較好啲嘅就係因為佢哋參加咗個支援計劃之後咧，其實佢哋多咗好多 portfolio， 即係好多嘢佢哋可以俾啲客睇到，哦原來可以畫呢啲嘅，可以咁樣做嘅，做呢個風格又得嘅，咁短時間可以做到啲，咁變咗嚟講係整體嚟講啲客咧，其實比較想知道原來香港有呢個能力之後咧，佢哋廣告公司嘅呢種亦都會比較想撳。去嘗試一啲唔同類型嘅，用香港公司去做嘅呢啲風格嘅一啲動畫短片，咁啊俾動畫俾啲廣告去用啦。咁但係長遠嚟講，我哋都希望即係啲香港啲大嘅廣告公司可以再大膽啲，起用香港公司去做一啲真係長啲嘅製作。咁早排出集，大家都好興奮啦。咁我哋其實覺得香港絕對有能力做到嘅。咁爭在就係大家夠唔夠膽去試。用香港公司做呢啲嘢， 其實我自己覺得好興奮嘅，見到香港嘅製作啦，慢慢踏上國際舞台，特別啦係而家成個模式啦，其實動畫喺呢個世界裏面都佔據咗好重要嘅部分，因為拍真人電影其實個成本都唔係平噶嘛，咁做動畫就可以將好多天馬行空嘅諗法啦，係可以變成我哋畫面見到嘅嘢啦，甚至乎我哋而家睇緊啲 Avengers 系列啦，其實。都是好多動畫元素擺於喺裏面， 非常之多。其實去到後面啲大戰位，你可以話成套半套動畫嚟。 係啊，真係成套 Endgame 真係好似睇動畫一樣噶。特別而家啦，頭先我哋提到啦，有一個產業嘅合作嘅模式出現啦，即係就好似一個製作委員會咁樣啦。咁其實你再 looking forward， 你再睇長遠少少，慢慢可能未來呢三年五年喺動畫個行業又會變成點？ 咁其實過去嚟講咧，即係譬如十年八年前，我哋成日講參考日本模式啊。咁但係近年其實少咗，因為你都見到其實本身嚟講，動畫佢哋個日本嗰邊嘅製作，其實本身動畫片佢哋攞到嘅錢其實分到嘅同咧，同埋整體嘅經營狀況都係差。咁即係話代表住呢一種模式咧，需要一種新嘅改變。所以我哋嚟講整體咧，我哋而家向緊幾個方向睇嘅。一，我哋要幫香港嘅動畫業咧行到去呢、這個真係做動畫長片，將佢係真係。變成 monetize 到攞到錢，將佢變翻錢嘅呢一步啊，因為一路做短片就其實嚟講，除非你等做 TV 系列，咁但係都係要外國投資。咁相對嚟講咧，你叫人投資呢、這個真係 TV series 咧，可能你叫人投資一套動畫長片咧，喺呢個角度可能嘅機會會重大少少。咁第二個角度咧，我哋就會睇多啲就譬如一啲 Netflix 啊呢一類嘅串流平台。咁其實佢哋係不斷咁揾緊好多內容嘅，咁但係我哋而家仲欠咗少少機緣，同欠咗少少抱負。因為我哋大概佢哋個模式咧，亦都唔需要 100% 去完全嘅動畫長片。咁但係問題亦都比較上唔傾向係太短嘅短片。咁就係中間落墨大概佢哋會超過咗係三分鐘，大概40多分鐘左右呢類型咧，就會係有一個可能性喺度。咁呢部分我哋都同政府喺度研究緊啦。咁嚟緊有先報告諮詢啦。咁其實我哋都研究緊，其實我哋應該點樣幫助香港嘅動畫公司？我哋而家有 Tier One、Tier Two、Tier Three 啦。咁再落去嘅話，應該點樣走呢？即係我哋而家資助到十分鐘啦，咁但係距離佢做到40分鐘，甚至乎係90分鐘以上長片咧，其實仲有一段距離。咁我哋點樣 bridge 中間呢一個位咧？會唔會可能係可以資助佢做大概30分鐘以內20分鐘嘅？咁會唔會佢哋幾間公司做完出嚟， 加埋一齊，我哋可以當係一個 feature link 咁樣，真係上電影院上咧。咁呢啲模式其實我哋全部都喺度摸索緊，咁亦都大家喺度研究緊究竟業界可以承受嘅範圍去到幾多啦，又或者就係政府佢哋會係能夠比較上有信心做嘅模式會係點？咁呢部分其實亦都完全係公開嘅，即係作為協會嚟講都好 open， 大家有咩意見嘅亦都歡迎同我講。 特別啦，我見到啦，好似火救工房咁啦，早前咧咪出咗啲個人單曲嘅，人一般發其想，其實動畫做 MV 啊等等呢類型嘅製作，其實都可能合適嘅喎。 動畫做 MV 係 OK 嘅，不過呢個我哋嘅火救工房呢個音單曲咧係呢個阿琪姐嘅，佢係四月一號愚人節東西。 我就係呢一個嘅概念，我係覺得，咦，又未嘗不可嘅喎，話唔定真係未來。可能即系动画摆埋落 MV 啊等等各类型嘅制作，都可以成为另一个有趣嘅即系支线出现都未定。 绝对系啊，绝对系。其实你要问我嘅话，如果大家想搵个老师做动画，帮你当歌星咁样唱单曲，同呢、這个Virtual Idols 嚟对冚一下嘅话，我绝对欢迎嘅。 系啊，因为而家嚟紧越嚟越多唔同类型嘅 IP 啊，甚至乎唔同嘅公司啊，或者唔同嘅协会，佢哋都可能要啲自己主题曲噶嘛。咁啊，要拍个 MV 咁可能。分分钟整一个动画版本都未尝不可噶， 有啊，都几好玩噶。我最近都作咗一半首歌噶，俾我哋 I T D A 嘅。 你好、啊，可以一齐玩喎、啊、呢、這个。 好玩噶。 Gabriel， 而家第八届嘅动画支援计划啦，亦都已经系去到另一个阶段啦，评审啊就七七八八啦。有冇啲咩特别嘅说话想同大家分享嘅咧？ 基本上我哋评审已经去到七七八八啦，咁去到呢个阶段咧，咁其实我最想嘅就系、是希望大家若果有兴趣，真系投身呢个动画行业嘅咧。咁亦都留意，已經加入咗我哋計劃公司咧，佢哋會有好多新項目啦，咁需要好多新嘅人手同埋新嘅知識一齊幫手嘅。咁其實嚟講就中間嚟講，其實好多唔同嘅可以學習嘅部分咧，亦都會見到我哋好多唔同嘅嘢嘅。咁其實我哋本身嘅計劃亦都會有好多嘅 mentorship program 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課程咧，會中間會教大家動畫製作嘅各種嘅睇法啦、做法啦。同埋有啲譬如編劇技巧啊，甚至會去到呢啲音樂製作啊、配音啊等等方面知識咯。咁全部都係喺曬我哋嘅支援計劃裏面咧，都會有一啲咁樣嘅輔助嘅教學嘅部分嘅。咁所以如果大家真係有興趣嘅，咁記得留意我哋今年第八屆嚟緊支援計劃嘅詳情啦。咁同埋嚟講就亦都若果有興趣做動畫嘅，亦都大概要準備定啦。我哋嚟緊再下年，若果政府肯繼續支持嘅，咁啊第九屆、第十屆甚至第十一屆。话唔定会有更加大型嘅支持项目咯。 呢个关键啊，因为净系睇第七届动画支援计划啊，咁啊个颁奖礼同埋首映礼啦，其实都用咗个新颖嘅方法啦，全程都系线上播放。我谂啦，即系做动画啦，不断啦系除咗与时并进啦，系不断有一啲新嘅创意啦，甚至乎啦一啲新嘅机动性出现噶。 唔做一系唔做，一做就做咗个马拉松式咁啊，由呢个晏昼一路播放到夜晚，我都觉得第一次非常兴奋。 系啊，好震撼啊！成个玩法系。眨下眼啦，就节目啊呢一集啦，就到尾声啦。咁啊，多谢啦 Gabriel 啦，同我哋分享咗啦，即系成个动画嘅行业，可能好多朋友仔都仍然啦系停留喺十多年前啦，即系香港啊出现过一啲动画剧集啊，咁但系又好似冇咗，又或者有啲动画嘅广告，但系又好似间中先有。咁啊，透过呢个访问，等大家啦都可以了解多啲。而家其实个行业啦系处于另一个嘅世代啊，我用世代去形容。因为真系另一个 trend 啊、除咗电脑数码化容易咗啦，网上嘅平台容易咗啦，其实系令到大家咧接触佢哋嘅机会都多咗噶。 所以其实我都好希望大家可以一齐见证我哋呢个新世代香港动画产业嘅成长。 系啊，再一次多谢你同我哋分享，期待下一次搵嚟同我哋再分享其他更加新、更加潮嘅嘢。 好啊 ，thank you。